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91集，离巢。殷红话音一落，林焰火突然抽了口气，忽地站了起来。一旁的林月一和陆林儿都不解，就见林焰火盯着天尊的头发看，只见天尊的头发由上而下在缓缓地变黑。而此时天尊的神情也不同往日了，小梁子从座位上摔了下去，惊骇地睁大了眼睛看着天尊。展昭此时也站了起来，人群的躁动之中，展昭感觉到了内力，天尊的内力正在不安分地波动着，这股内力和天尊平时的情况不同。展昭连忙拽了白玉堂一把， 什么情况？ 葛青也站了起来，惊讶地望着远处天尊的方向，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儿。天尊对于葛青来说是神明一样的存在，是世间最美好的存在。在葛青心目中，天尊的内力是最美好的内力，如果要用一种颜色来形容的话，葛青觉得是白色的，可此时天尊所散发出来的内力却是黑色的。白玉堂已经管不得什么火油轰天雷了，他飞身上了高台，赶向天尊的座位，展昭也紧随其后跟了上去。可就在他们踏上高台的一刹那，人群中又爆发出了一阵惊呼。展昭和白玉堂转脸望去，就见戏台上那座山崖的顶端有一块雪白的长长的绸子，正裹挟着雪花随风飘飘摇摇地飞落下来，人群之中突然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原来台下已经有穿好了戏服抱着乐器的琴姬们准备出场，看客们终于等到唱戏的人了，所以才起哄欢呼。可谁也没注意到，就在那块白色的绸子坠落山崖，落入蓝色火焰之中付之一炬的一刹那，天尊的眼神都变冷了。小梁子惊得后退了一步，天尊在他印象当中一直都是二了吧唧又和和气气的，可此时的天尊则是让天不怕地不怕的小梁子产生了一股恐惧之感。其实不止小梁子，林业火也觉得心惊胆战，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离天尊太近了，天尊的内力波动对他们产生了冲击，让他们产生了恐惧感。林月一吓得拽住林业火的袖子躲到他身后，陆灵儿也觉得不对，包岩全无内力，因此没这种感觉，只是纳闷今天天尊怎么像换了个人。在人群爆发出欢呼声的刹那，天尊双眼看向了那些雀跃的人，杀气和内力瞬间满溢，似乎对那些素不相识的普通人有着无限的仇恨。包岩就感觉座椅吱嘎吱嘎直响，低头看竹子的椅子扶手竟然正在产生裂痕，有几个看戏的人也觉得不太对劲，怎么好像高台在抖，还是椅子不牢固。殷红猛地站了起来，伸手一拽天尊的胳膊，似乎是想拽走他，但是一股强大的内力突然反噬，殷红下意识的一收手，展昭和白玉堂正好跑到不远处，展昭就见殷红手上一阵寒冰，而天尊脚下的地面发出了咔啦啦的冻裂之声。林焰火猛地拽住小梁子，然后要伸手去拽小四子，包岩也注意到了小四子的衣服后摆已经冻住了。 师父， 白玉堂喊了一声，但是偏偏此时戏子登台，看客们喊声震天，白玉堂的声音被这一阵突如其来的喊声淹没。林焰火伸过去抓小四子的手猛地收了回来，然后带着小梁子退出一步甩手。林月一看到林焰火大半只胳膊都冻住了，冻得他直蹦。殷后知道再这样下去要出大事了，第一个被冻死的就是小四子。但是此时天尊已经失控，殷侯只得运上内力，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先把天尊带走，不然等一会儿所有内力冲破玄关突然迸发的时候，恐怕这整个月楼的2000人都要被冻成冰柱子。 白玉堂和展昭已经到了跟前，却见殷侯一摆手。展昭和白玉堂也看到殷侯示意他们不要靠近，但是白玉堂还是往前走，伸手要去拍天尊的肩膀。展昭就看到一层霜冻爬上白玉堂的指尖，白玉堂皱眉，但是没收回手。展昭张大了嘴，林烟火也急了， 白老五的首饰不想要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小四子突然蹦了起来。 哇，屁股好冷。 众人一愣，小四子一把搂住天尊的脖子往他怀里蹭。 好冷哦，尊尊你不要乱放寒气。 众人无语地看着衣服后摆完全冻住了的小四子，这小胖子反应够慢的呀。小四子刚才听到天尊胡言乱语，本来想问问他，但是又被戏吸引了，于是往前看，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觉得屁股冷，冻得他蹦了起来。搂住天尊的时候，小四子就看到他神情呆滞，双眼无神，而且天尊的脸和脖子也很冷。展昭想伸手将小四子拽过来，这万一冻上了，怎么跟公孙交代？可就见小四子伸手掐了掐天尊的腮帮子。 孙尊你怎么了？ 讲，危险！ 小四子眨眨眼，危险两个字钻进了耳朵，然后他立马想到刚才殷侯在吃饭的时候跟他说的话。 小四子，天尊可能有危险，一会儿你帮忙看住他。 于是小四子紧张了。 哪里有危险？ 小四子便说，便摸了摸天尊的头。 尊尊不要怕，我保护你。 殷侯叹了口气，无奈扶额，心说果然拜托小四子也没用。无奈之下，殷侯运足内力，一把拽住天尊的胳膊。他此时考虑的是，要不然跟这老鬼同归于尽吧，反正活了那么久了。可殷侯抓住天尊胳膊的一刹那，却没感觉到寒意。白玉堂手指头上的霜冻也退却了，展昭疑惑地看着白玉堂，就见他目瞪口呆地看着小四子，满脸的狐疑。殷侯抓住天尊的一刹那，天尊啊一嗓子，随后揉着胳膊，仰着脸，不满地看殷侯。 哎，老鬼，你干嘛暗算我？ 众人都一愣，殷侯也一愣，再看天尊。就见天尊神情淡定平静，内力正常，头发却是黑色的。殷侯张了张嘴，众人也都感觉到天尊之前释放出来的那一股恐怖的内力已经收回去了。天尊看了看怀里的小四子，发现他衣摆都冻住了，赶忙伸手帮他拍了拍，随后抬手一挥，哗啦一声，戏台上的火焰瞬间熄灭，搭起来的戏台整个塌了下来，人群立刻鸦雀无声，就看到那些戏子们四散躲避，生怕被掉下来的杂物砸到。众人都看天尊，就见他此时还是黑发，双眼看着戏台，该怎么说呢，总觉得似乎是和之前不太一样，但又不像是刚才那么可怕。殷侯皱眉看着天尊，天尊揉了揉小四子的脑袋，随后一甩头发，撇嘴， 无聊。 随着天尊一甩发，满头的银丝又出现了，但众人都清楚地感觉到天尊有些不同以往的感觉。殷侯不确定地看着天尊，天尊一挑眉跟他对视， 你想起来了？ 众人都一惊，白玉堂也紧张地看天尊。天尊干笑了一声，反问殷侯： 哼，我有忘记什么吗？ 殷侯看了看白玉堂，白玉堂也不太确定。天尊突然笑了，拍了拍怀里的小四子，抬眼看前方漆黑一片的戏台。 100年还挺久。 殷侯呆坐在原地，忽然想起曾经的一幕。小时候有一次，妖王带他俩进山，将被大风刮下来的鸟巢都捡起来放回树上。当时妖王捧着一个空掉的鸟巢，悄悄告诉殷侯了一段话： 小游是窝里最笨的那只小鸟，有一天大鸟飞走了，他就一直等，要等100年，确定大鸟再不会回来了， 他才舍得离开。小鸟离开了巢，要么死掉，要么长大。长大后，他会建造自己的巢，看顾自己的小鸟，忘记曾经的那只大鸟，不再难过。 殷侯无奈地揉了揉眉心，长叹一声，如释重负。 你长得也实在是够慢的。 天尊淡笑，看了看白玉堂。展昭原本还有些迷惑，却见白玉堂忽然尴尬地搔了搔头，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转头看别处。展昭眯着眼睛，突然想到了之前白玉堂说的话，就凑过去问： 你说的那个不好意思的方法，该不会是…… 白玉堂更加尴尬，展昭瞧了瞧还在跟天尊撒娇的小四子，摸下巴。 这就是控制天尊的终极方法吗？ 白玉堂也看小四子，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他记得有一年也下很大的雪，他的房间屋顶雪太厚了，瓦片被压得嘎吱嘎吱直响。于是小白玉堂爬上屋顶将雪推下来，天尊正好从屋顶经过，就呆呆看着房顶。这么巧，白玉堂脚下一滑，直接摔了下来。他当时记得天尊飞扑过去救他，却没有接住，天尊的动作似乎僵硬了。白玉堂结结实实地摔在了雪地里，摔得四脚朝天，爬起来准备找天尊算账，觉得他肯定是故意的。但是天尊坐在雪地上，神情呆滞，自言自语。当时天尊释放的内力就像刚才一样令人恐惧。白玉堂记得陆雪儿经常嘱咐他，让他要保护好他师父。于是当时的白玉堂做了和刚才的小四子几乎一模一样的举动，结果天尊真的就恢复正常了。展昭见白玉堂真不好意思了，就抱着胳膊调侃他： 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一面呀。 白玉堂郁闷了，刚想说两句，就听到人群中不知道谁高喊了一声： 着火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